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下月3号到6号，北京人家系列原创剧之一话剧《武学宗师》将在天桥剧场上演5场。由日本原作方独家授权的音乐剧《深夜食堂》中文版正在世纪剧院上演。都市爱情喜剧《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正在繁星戏剧村上演。下月14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天路》将迎来3轮演出，纪念青藏铁路建成通车12周年。话剧《哈姆雷特》将于本月28号到下月5号亮相国家大剧院的舞台。这部剧由李六乙导演，胡军、濮存昕、卢芳、金浩领衔主演，通过讲述王子为父复仇的故事，描绘了文艺复兴晚期英国和欧洲社会的真实面貌。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正在举办当中，话剧《如梦之梦》将于下月底在北京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查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首艺联舞台光影国家大剧院经典歌剧电影展映活动正在举办期间，这段时间观众们可以在影院里看到歌剧《阿依达》和《费加罗的婚礼》，除了欣赏影片之外，还可以看展览、听讲座，了解歌剧艺术。来听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歌剧电影不仅仅是简单的对舞台呈现的记录，还将电影语言融入其中，用景别的交替选取来构成情绪和节奏，完成对歌剧作品的二度创作。这次展映期间为观众呈现两部作品《阿依达》和《费加罗的婚礼》。国家大剧院歌剧电影项目负责人杜雷表示， 歌剧《阿依达》是意大利作曲家朱塞佩·威尔蒂在晚期非常著名的代表作之一。我们为大家呈现的这个版本呢，是国家大剧院于2015年拍摄的，也是大剧院第一部 4K 歌剧电影，指挥是祖比梅塔，他的男女主角何慧和哈尔赫·德莱昂。另外一部歌剧《费加罗的婚礼》是莫扎特1786年创作的一部喜歌剧，他以非常轻松幽默诙谐的音乐的风格，以这种大团圆的结局来呈现。这部作品中的许多唱段，包括《费加罗婚礼》的序曲、《费加罗的咏叹调》、《再不要去做情郎》、《凯鲁比诺的咏叹调》、《你们可知道什么是爱情》、《Rosina 和苏珊娜的二重唱》、《微风轻轻吹拂的时光》，都是其中非常有名的。那这部作品是大剧院2014年拍摄的，以青年歌唱家为主，指挥是国家大剧院的音乐艺术总监吕嘉，主要演员李敖、黄英、周正中、于冠群和许雷。 歌剧电影《阿依达》时长155分钟，《费加罗的婚礼》177分钟。周六周日在首艺联旗下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和首都电影院西单店放映，每场放映前都有专业老师导赏，为观众解读作品。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保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东四环四方桥到东风北桥南向北方向车多，东五环五方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驾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在我们周二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了两位嘉宾，要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本周末会在798艺术区跟大家见面的一个展览。很久没有介绍展览了，今天我们会从不同的维度来跟大家解读这一次的展览，同时呢，也真正的去感受一下在冬日里面我们去看一场有温度的展览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欢迎两位嘉宾，一位是周末画报北京地区总经理杨小丹，欢迎小丹。 谢谢啊。 还有一位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资深的艺术媒体人策展人曹丹女士，欢迎曹老师。 大家好。 今天呢，两位要跟我们说的这个，你看在冬天里面大家就会想要找一些温暖的事情来做啊，当然像我这样穿短袖的可能也不太多啊。对，首先请小丹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冬日里面，如果大家觉得说像今天这样风也大气温也低的时候，我们去哪儿去找一场有温度的展览来看一看。 好，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本周四的话呢，周末画报和雷克萨斯联合呈现的温物之心，雷克萨斯对话当代设计与艺术的这个展览，我们将于这个周四10月29日在北京的798正式开幕。那么展览持续到12月2日，一共就展4天啊，时间有点短。对， 有温度但短暂 的 展览， 是的，特别短暂。温物之心这个展览呢，它是以这个设计哲学和美学为线索，呈现这种富有手作温度和人文关怀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大赏。在设计愈发提升生活方式的今天呢，创作的这种匠心和寓意更加受到重视。融合了艺术、手工艺和现代科技的展览，将成为连接作品形式与内容的一个桥梁。在具有非常具有温度的这种作品与媒介传递这种人文关怀。那展览的话呢，我们将邀请了这种国内非常非常多的知名的设计师和艺术家，创作了全新的视觉上的一种艺术上的作品。那么和雷克萨斯特别打造的这种艺术作品将形成非常呼应的这样的一种设计上的对话。那么这些作品呢，它沉浸了一些思想，然后诠释这种感性，并且能够提升我们生活当中的这种美感。所以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温度的、有设计感的一个展览。 在周四的时候就会在798跟大家来见面 了。对，周四下午3点正式开始。 提升美感这件事儿也和我们节目的主题很契合。其实现代人呢，你说大家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了，我买辆车也好，我买几件可以让我自己很愉悦的衣服，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刚才呢，小丹在介绍整个展览的过程当中提到了一个和艺术去对话啊，所以曹老师这一块要跟我们详细的说说这个对话的过程了。这是一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展览，我们先给它一个总括吧。 首先这是关于一个造物的展览，就是我们也知道造物就是制造创造一个物件。 那在设计里面，我们会通常说是设计是一个有目的、有方向的一种，有计划的一个造物的行为。但是艺术家创作呢，它完全是为了满足精神方面的一个需求的一个造物，就是说它是一个，是一个造物的。我们人类其实不停的在造物，然后呢，我们的文明和世界就是因为造物慢慢建造起来了。我们在北京有那么多建筑、有公路、有桥梁，都是一个造物的一个结果。那这次展览主要是针对一个就是一个汽车制造业，它能够通过这个艺术还有设计，然后在这个艺术设计里面融入了一个传统的一些工艺，它包括文化的一个传承，怎么能够跟当代的中外的这些设计师和艺术家产生一个非常有互动的一个对话。那在汽车制造业里面，我觉得在融入了这么多的一些工艺元素或者是文化元素是非常罕见的。那我们在这里我们会看到有一个特别传统的叫灵光切纸的玻璃切割工艺，然后还有鹤羽折布，也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折布折皱的这样的一个工艺，包括用竹子这种环保的材料去做内饰，用一些制成木纹的饰板去做内饰做饰板，就是都是一些非常很有文化内涵和甚至上千年的一些工艺流传下来的，然后融入在一个工业设计里面。所以呢在这些设计里面，其实我们就讲到为什么它存在温度，就是因为这里有手作的一个部分，有手作的痕迹，或者是有这个手作的造型的一个传统。那融入到对话到我们今天这次展览带来的近21位或者组的设计师和艺术家，甚至有匠人来跟这个汽车制造的这些工艺能够产生一个非常对位的一个对话，是非常难得的。那这次我们请来了非常重要的一些大师级的艺术家和设计师，比如说我们有书籍的设计大师，有吕静仁老师，还有设计师梁建国老师，然后还有青年很多青年的艺术家设计师，比如说张周杰、王胜海，还有台湾的一个很重要的设计师，他的做折布的，我们在就是做折布非常少，在国内基本上没有。那黄才俊他是台湾艺术家，他在英国伦敦，然后他会给我们带来非常棒的一些折布的这个服装，还有一些实用的包包啊，还有一些物件。那当然还有香港的设计师如威秀，然后还有瑞士的一个设计师，他在中国生活，在上海生活，叫 Jean Philippe Bonzon， 他的东西也是很有意思，他用竹子，他去杭州，然后去杭州找到了一个做笛子的一个大师，然后看到他能用竹子能发出这么美妙的声音，然后他就开始受到启发，然后他在他的餐具的设计里面用到竹子和搪瓷的结合，就说这些很多点滴的一些设计师他们的作品是能够我们看到他们用了很多人文的关怀，然后在他们设计的这些物件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润物细无声的一种温度，我觉得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能够表现出来的。 哦，刚才曹老师的介绍已经让我很想要周四到周日的时候去感受一下，虽然说这个展览的时间很短暂啊，本周四到周日在七九八跟大家见面的温物之心这个展览，但是呢我相信在周末的时候大家有空了也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刚才曹老师呢是从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当然我们今天整期的乐享生活也会请我们的小丹还有曹丹老师一起来介绍一下，说我们真正的去剖析啊，比方说我们摘出来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啊，竹子也好，折布也好，大家可能会感兴趣的，到底跟我们的生活它的连接点在哪里，和这个汽车制造当中的这个工艺的连接点又在哪里啊？可以请两位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当然了，刚才听了一个大概之后呢，大家对哪个部分感兴趣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我放了一张海报啊，那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直播帖下方可以直接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文物之心在这个冬天很有温度的一个展览。 我们微博上面有听众说，生活呀就是需要一些文艺范儿。对，就是现在大家已经慢慢的把生活啊、艺术啊、实用性啊，这很多的维度可以把它糅合在一起了。所以我也很关心说，我们选择了21位也好，21组也好，这样的艺术家、设计师，去连接我们生活当中的某一个细节，再去连接汽车当中的某一个细节，会不会有一个选取的标准？因为毕竟现在我们可选的艺术家会有很多，但我们要从中去选21位、21组。这个大概和这一次文物之心的整个的要求的匹配度在哪里？ 首先呢，我们在选取艺术家的时候，或者设计师的时候，他必须得形成一个非常对等的一个对话，因为他们都在用同一种工艺，同一种手作的这种方式去做。同样的，比如说我们涉及到艺术曲线打孔，那这个部分可能我们就找到了一个非常刚好是这一个设计工作室一个小组，他们就是用数字打孔的方式去做家具，去做灯具，但是他们打孔的那个这个呈现的面就是那个表象上面可能是有一点点区别，跟汽车制造有一点区别，但是异曲同工，也能达到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视觉的感受，和在实用性方面他们是做到了非常好的一个衔接，就是它是完全是符合人体的实用或者视觉的一个美感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找到是基本上90%多的一个很吻合的，在技术上是相等的，但是他们做的东西是形态是各异的，这样的一个对话非常有趣的。 这个手作的类别我们好像感觉把它 分为了，对，工艺的类别、技术的类别它是相同的， 分成了21组，分成21 的类别，我们有12个工艺和设计的这种亮点，然后跟20多位这样的组合艺术家对话，因为在这个艺术家群体里面，可能有一些是人数比较多的，就是现在很多艺术设计师他们会变成一个组，就是2-3个人成为一个设计小组这样子。对， 好，我们的好，小丹说， 我补充一下，我举个作品的例子吧，比如说就是我们知道这切子这个工艺哈，它源自于传统的这个手工的切割玻璃的这种加工工艺，然后日本的这个切子大的这个艺术家呢，中村先生，他的作品是为纯手工制作的，那杯身呢，就是说他雕刻的是一种装饰的花纹，五彩斑斓的这种绚丽的色彩，然后它非常具有现代的这种审美，但是传统技艺的话获得新的生命，那么同样的话呢，比如说是跟车的这个相对应的这一块，比如说像雷克萨斯的 LS， 它的这款灵车切子的这个内饰的饰板就用了相同的这种工艺，切子的这种工艺，那么在这种这种从设计的角度，然后从工艺的角度，以及用它的这个材质的这种角度上，我们是有一个时空上的一个对话的，那其实它凝聚了这种时光之美，然后并且还同时具有这种手作的温暖，所以我们是这样的，有一个像刚才曹老师讲的，有一个对话，有一个平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 连接 对， 其实刚才小丹说到的这个工艺啊，我们真的得去现场看了，就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可能没有关注几百年前传承下来的这样一个手工艺，它到底细致在哪里，精巧在哪里啊？这个亮点是什么？就光说大家靠想象很难，我知道很难，但是没有关系啊，周四我们这个展览在798就跟大家见面了，文物之心。所以在车的这个里面，本身品牌也很注重啊一些这种传统工艺的运用，我就想把我这种很匠人的这种制作的方法我就融入进去，但是这个呢和今天我们把它用设计师再用同样的工艺呈现出来的作品又有一个区别了。刚才曹丹老师也说了，他肯定不会再呈现一个车把手给你看一看，不然的话那我们就是感觉看了一个车零配件展一样。我们的微博上面也有人说，现在更关注生活日常用品，材质的环保，艺术也不能脱离了现实，期待他们会有实用的价值。所以这一个部分在这一次的展览当中会呈现吗？就我们说比方说一个玻璃的切割的，那这一个艺术家他呈现的这一个作品会有一些实用的意义和价值。 对，中川先生他其实是一个制作切子的一个大师，他这次也会来，然后他给我们带来了他做的主要是一些器皿，玻璃杯，然后这些杯子呢，其实蛮适合喝 whisky 的。 你看实用性来了啊。 对，然后呢非常精美，因为中山先生他原来是学版画的，所以呢他的艺术的这种造型能力非常强，然后他用了又学会了这个玻璃切割的工艺，这么多年的这个经验，所以他在他的杯子的那个图案里面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变化，能够看到非常丰富的造型，有以植物为题材的，有动物为题材的，有森林的，非常美，所以大家可以在现场可以看到中川先生给我们带来的东西，而且他会做一个很好的工作坊，他又做两场，所以也能了解到具体这个切子，就是灵光切子这个工艺是怎么形成的，它的难度在哪里，它要经过多少次打磨，所以这个东西是我想观众不仅能看到实物，又能知道整个制作过程的这个需要的一个技术的含量和时间。 哦， 对，中村先生呢年龄也比较大了，所以很难得他能来一次中国，然后并且呢在我们的活动上做一次他的对于玻璃的这种匠人的这种心得的分享，以及他会演示一些这个切子怎么来做，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在周六的下午4点到5点，然后主题是玻璃艺术工作坊，走进日本切子的艺术。 周六的下午。哎，我觉得有很多的家长啊，其实现在内心自己对于艺术的向往和对于孩子的培养都想要去看一看，说就是一个简单的玻璃杯啊，我今天跟你说它很特别很匠心，你家长会说不出来呀，到底哪里。其实这个也是很多时候我们把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一个小物件啊，我们真的是可以哎说出很多的内涵来。周六的下午4点到5点， 是的， 走进七九八啊，我们会有在文物之心的一个板块，就是跟大师来对话，看他们的工作坊，真的是在工作坊当中他会。